上一节引言啊，就同大家分享点样打医生、打护士。今次我哋去到陕西省睇下医生、院长点样还拖啦。一个产妇啊，喺两年几、三年前喺医院诞下咗个男婴后死亡，死者嘅丈夫就向医院索偿。经历咗两年嘅审讯，死者嘅丈夫终于胜诉啦。今年七月份，佢想攞翻妻子嘅遗体。哇！医院竟然收取每日150元嘅停尸费，三年埋单，一共10多万。记者去到医院采访，喺医院长嘅一声号令之下，记者仲俾保安围打咗成粒钟添。究竟系收天价停尸费系错啊？打记者系错啊？定系病人打医生、院长系错呢？唉，我真系唔识分啦。我系强国新患者阿 Win。 好啊，欢迎嚟到强国新患者啊。 好，欢迎大家。 我除咗你讲一句新患者，真系可以讲今日比较冷酷。我 因为第一节讲咗太多冷酷嘅嘢咯。 系啊，所以我唔系一次过抢住个强国新患者咁样咯。 其实由强国嘅上一节啦，讲咗好多唔开心嘅一啲。 系咯，我哋讲翻啲开心嘢啊。 讲翻啲香港唔开心嘅嘢啦，真系好。唔开心喎、 啊！其实咧，我首先咧喺呢一节嘅开始嘅时候咧， 系 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或者问一问阿 Win， 系 近呢一两个礼拜啦吓，唔讲太长啦。香港有咩热话咧？最热嘅话题系咩咧？香港？ 香港最热嘅话题应该就系呢个议会、立法会再去讨论，场 Me Too 咯，你上一集讲个 Me Too 咯 ，Me Too 之后咧 ，Me Too 之后应该就系立法会去呢个修改议事规则咯。 我哋真系咁谂嘅， 吓唔系咁谂嘅咩？我哋唔系咁冇错系咁样答嘅咩？ 喂，依轮明明呢轮最 hit 个话题就系马明谂住结婚。你讲咩议会啫？离晒谱 啲啊！对唔 住咯，我嗱，各位听众，我唔知道你哋啊。 系 阿 Vin， 你试下，你我哋做完今次节目，听朝你翻去问下啲同事，或者问你喺 WhatsApp group 度买啲朋友。 系 啱啱我头先嘅问题，有几多？如果有超过10% 嘅人系答呢次议会呢个议事规则呢件事咧，我请你食饭。 我谂真系唔多咯，真系我其实一路都有知道系进行紧个修改议事规则嘅讨论，不过即系详情咧， 详情大家都讨论马明多啲咯。 喂，不如百奇分享一下其实成件事或者比较具体嘅内容，我知道系针对呢个泛民嘅拉布政策。 系啦，嗱，节目录音咧，我哋呢个 12月12号录紧音 嘅时候咧，就系讲紧话咧，都未审，即系都唔系审完啦，唔系法庭嚟嘅，都未辩论完咁样样，咁呢个系即系议事规则嘅修改咁样样，咁其实咧大概会修订啲乜嘢咧？简化有简约有10 point 啦吓，咁其实咧都系针对，好似头先阿 Vin 咁讲啦，即系针对呢个拉布啊，或者加强个主席权力等等嘅，咁我十个我就唔逐个讲啦， 系， 咁大概有啲咩？例如讲紧话，立法会嗰个法定人数，咁由可能35人嘅，即系全体议员一半啦，就降至20人咁样样，就减少咗嗰个响钟点人数嘅机会。 即系每次15分钟呢个就冇得用啦。 都难咗咯，又冇话完全冇得用嘅。就例如讲紧话，限制议员发言嗰个时间，又或者讲紧话个主席咧有权终止议员嘅发言，系啦。咁咧又例如讲紧话，即系嗰啲表决程序啊、三读程序啊等等咧，就可以缩短咁样样啦。我可以讲到呢度，我好明显我冇讲晒10 point 啦。 系， 大家都应该觉得有啲闷啦。 或者我哋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件事啊。以前大家唔好讲到话好啦 ，once upon a time 啊，即系喺35年，蔡元村又好，或者系针对立法会有好多唔公平嘅事项都好，好多人会一声令下冲出嚟包围立法会啊，或者出嚟游行啊，表达佢哋对呢个嘅 嘅政府嘅不满。但係喺今次呢件事件其实是一个好严峻嘅一个情况，就係、是、议员已经系冇晒，变咗一隻冇牙老虎，或者变咗一隻猫啦，已经系、基本上冇任何约束力去约束政府去点样去横行，点样去制定一啲嘅，嗱先唔讨论系好定唔好嘅政策先。任何嘅政策只要系喺呢个建制派嘅护航底下，基本上是一帆风顺，无往而不利。以前唯一可以做的可能是拉布，将个时间拖延，但这一招都已经是失效 了。我就想讲一讲呢，其实有些论点或者他们有些修改呢，为什么刚才我很赞成刚才阿 Vin 那句横行无忌这四字。 为 什么呢？因为有些本身已经违反了基本法。例如讲的话呢、基本法规定呢，立法会大会的法定人数呢是基本法其实已经定了的。即其实写到白字黑字写好明是不改得的。 是。 但是他们现在提出修改。而亦都喺度讨论紧，啲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咧？ 但唔需要经过释法嘅过程。 我就系唔知点解啦，依家我都开始咧，我对香港都越嚟越迷茫啦、明明有啲嘢咧啊，唔系要法庭判啊，又或者讲紧话，即系甚至有啲系约定俗成嘅嘢，或者甚至有啲系法例写到明嘅嘢，啊点解好似近呢一两年、呢两三年咧，好似都冇件事咁样样？又或者咧啲嘢咧有少少咧，嗱，总之咧，依家咧我系政府啊，当我系政府。如果阿 MJ 打阿 Win 咧，我会觉得喂，我依家帮住阿 Win， 我咧 MJ 唔啱，我就拉 MJ。但系啊，唔系有一日阿 Win 得罪咗我，阿 MJ 都第隔两日打阿 Win 咧，我就颁个大字经俾佢。即系依家个情况就 系 咁咯， 系好荒谬嘅一个情况咯，同埋即系我唔知大家听众点样去睇啊，但系我会觉得喺经历完呢十年或者最近呢两三年，立法会就基本上系一直为政府嘅任何好或者唔好嘅政策，我唔敢讲话边个唔好啦，即系你话系呢个嘅高铁又好，或者系一啲咩沙中线超支又好，咁。即系始终系唔会有一个问责嘅 council 嘅其中一个作用，就系去问责啊嘛。边方面政府做得唔好嘅，系点样去唔好话声讨啊？点样去问责翻个政府？点样系去制衡翻个政府？或者政府啲政策定咗出嚟系唔好嘅，点样去 reject 或者点样去讨论呢件事？但系而家唔需要讨论噶啦，限制埋议员。即系我哋唔好讲拉布先啦，可能有啲政策系得商榷或者讨论嘅，但系都冇咗呢个咁嘅程序咯。 系啊，其实咧依家咧主流嘅媒体啦，包括CCTVB 啦，包括好多报纸啦，或者甚至电台啦吓，佢将依家呢个修改议事规则呢样嘢咧演绎为咩咧？减少议员拉布，做一个主题 系 咁咧。嗱，的确佢呢啲嘢咧系会减少咗议员拉布嘅，但系咧我有几个问题啊。第一，系咪拉布一定唔好先？ 系。 第二就系讲紧话，今次嘅主题除咗我真系减少到议员拉布啦，好似头先阿 Win 咁讲啦，限极度限制议员嘅权力。 系。咁其实我会觉得去到今时今日呢个 moment， 咁不如解散咗立法会啦。如果完全大家觉得系唔需要有立法会嘅，任何政府提出嚟嘅政策，大家举手投票赞成嘅。 唔得噶，有民主噶嘛香港。 咁呢啲叫民主咩？呢啲所谓叫民主咩？所有我先唔讲话票选嘅立法会议员俾人 DQ 或者点样先？你有一堆嘅立法会议员都是由零票产生或者由所谓的功能组别产生的。咁呢啲嘅议员是真系民主 你喊埋边咧？你喊啊！ 有啲怒气，有啲激动。 叫你唔好饮多啤酒啦，喊啊！ 即系你见到今时今日我哋嘅社会，我哋嘅香港，我哋嘅政府已经变咗咗一个咩局面？即系我哋嘅政府就变咗，我哋立法会就变咗一个提款机。任何情况超支，哦，申请上嚟俾人屌几句，哦，照通过，哎，冇办法啦，洗湿咗个头，哎呀！沙中线超支，港珠澳大桥超支，高铁超支，初头讲系100亿埋单，最后啊差唔多成千几亿埋单。 系咯，其实咧呢几项工程加埋，有人计算过咧，其实够香港人去火星噶啦。 系啊， 系啊， 真系好恐怖一件事。但系 只不过大家有一啲我有一啲识嘅所谓男师啦，即系佢哋嘅想法就系、是，搞咁多做咩啊？都已经就起紧一半咯，咁仲搞咁多做咩？洗湿咗个头咯。我好想问呢啲咁嘅所谓男师或者一啲咁嘅建制派议员，如果佢哋屋企装修佬报价俾佢话100,000搞一掂，到最后起到一半嘅时候又话超支，又话要加钱，临尾去到200,000先埋单嘅装修工程，佢哋会唔会接受？佢哋会唔会同意啊？ 阿 Vin 呢个问题你唔使问噶啦，因为其实好多人经历紧呢样嘢啦，已经即系嗰啲大厦维修嗰啲围标啊嗰啲咧，就系讲紧话哦。第一你已经被人围紧标啦，一开始 係 啦，即係搞个大厦维修户户夹成200,000嗰啲啦。 嗯， 咁呢仲系呢呢度又加啲嗰度又加啲，最后搞成会户30,000-40,000出嚟呢。嗱、即係当然即係唔系个个业主都有罪嘅，有啲真系无辜嘅。 嗯， 但有时调返转，各位苦心自问，大家后闹緊嗰啲人拉布啊，或者话啲人阻住晒嘅时候呢，其实调返转呢，你用返呢个比喻，头先阿 Vin 个比喻，或者我讲大维修比喻，佢谂你又明啦。咦，喂，原来咁样样唔掂，你到时你先嘈啦，你唔系 基本上已经系洗湿咗个头，系冇得嘈噶啦。去到嗰个 moment， 其实希望我哋嘅听众真系认认真真去考虑呢一件事咯。我哋嘅政府，我哋嘅立法会真系变咗一个提款机。我哋唔希望，或者作为强硬生还者，系唔希望我哋嘅钱系一啲逐啲逐啲俾人阴干。你话有冇用？有啲蓝丝嘅想法就系、是，条港珠澳大桥有用嘅，可以串通。珠海深澳门嘅，其实你买嚿叉烧食咗都有用啦，好多嘢都系有用噶啦。但系咪真系个效益会去到用成千亿去起一条咁嘅桥咁值得去投资做呢件咁嘅事咧？ 系啦，同埋咧，嗱，我哋翻去议事规则呢一度， 系 即系收个嗱，头先阿 Vin 好认同嘅，即系我好认同阿 Vin 就系讲紧话立法会功能。就系、是、我嚟监察政府，咁、如果冇咗呢个监察政府嘅功能，我限制发言啦，或者即系所有程序简化啦。嗱，依家咧睇到就好似咧就效率高咗，咁、当然啦，推行恶法嘅效率咪高咗咯，系啦，咁但系咧冇一个地方咧。头先我哋上一节讲嘅医疗啊嘛，其实同一个道理嘅啫嘛，即系讲紧话，喂，你医疗好多时点解啲人贪得咁尽或者取得咁尽，因为冇监察、冇监察、冇制衡。 系 依家咧，佢依家建制派嘅行为或者依家个议事规则嘅修改咧，某程度上咧就系、是、将香港带到去嗰一步啦、即系慢慢行到去嗰一步，就系讲紧话冇监察、冇制衡。系啦，慢慢咧，长此以往咧，或者慢慢将呢样嘢慢慢再扩散喺社会各界咧， 系 咁，我哋将来咧，我哋做手术就有要求，又要求个耳头啦，我想讲，系啊，系啊，即系嚟嚟试试啦，要投手术，手术顺利啦，嗱，以后咁样啦，考车牌，考车牌险噶嘛， 系， 以后考车牌，你喺架车，你揸住架车，可能你会车死人噶嘛，有机会，所以唔系要封翻封利是，咪求个好耳头咯， 唉，真系。其实希望听众去回想翻，有好多人话诶、拉布唔好嘅，拉布会拖垮政府嘅，拖慢一个审批嘅工作嘅。但系有冇谂过或者认认真真去睇过，有咩好嘅政策系因为拉布而拖死咗？相反，我哋应该系感谢拉布，有好多唔好嘅政策，就正正系因为拉布而可以将佢压后咗啦、延后咗，或者到而家都系。停顿咗啦，其实就咁数，譬如好似当年嘅国教啦，或者可能仲有好多好多 23条啦， 系啊， 网络23条啦，你都系慢慢、即系未即系慢慢拖死咗，或者即系起码佢哋拉住拉布拉住咗，跟住可以凝聚到好多反对声音去反对呢件事，或者俾空间好多人去出声咁样系。 同埋我会觉得政府而家系好卑鄙咯，不停用一啲嘅洗脑，譬如我比较少睇电视啊，咁佢针对一啲佢想去做嘅政策咧，佢会不停喺 CCTVB 度落广告，好似譬如而家嘅高铁啦，或者喺呢个一地两检啦，经常性喺无线啊 CCTVB 度落一啲，其实 就一地两检咧已经有先例噶啦，大家唔需要担心点点点。佢将好多嘅事实或者好多嘅现象去 high up 咗咯，大家睇唔到咯。 系咯， 即系只会将好嘅嘢 系咯，又唔见佢颁个士大俾马明嘅，呢啲又做晒，系咪先真系？ 真系好痛心啊！其实会唔会过到咧？白旗， 哇！你觉得会过唔到啊？点解会觉得会过唔到咧？点解？ 可唔可以仲有一拖？可以再拉布嘅时候，可以拉死佢或者拖死？ 冇噶啦，其实咧、最近咧呢、這个议事规则嘅修改咧、我中大有个民调啊、就系、是、话其实都系超过一半嘅，即系我唔知佢访问啲咩人啦、啊。咁一个 general 当系一个抽样啊 ，general 嘅民调， 公平嘅抽样啊， 都系超过一半嘅市民系反对拉布嘅，即系、即系反对拉布去即系支持修改呢个议事规则嘅。咁咧。所以呢我都唔係咁讲句，但各位听众唔好嬲我白旗，我不嬲外国㗎。 係。 真係呢有时呢有时自己扑街唔好喊，有时都係自己攞嚟。即係虽然我哋都一齐拖。 係。即係正正有时呢有啲早排 Facebook 有啲人留言呢，有一个人喺占中嘅时候就话声援警察。结果咧，唔知话佢最近咧就话俾警察屈，又话点点点，希望有啲热心市民咧拍到一啲当日嘅视频去证明翻系无辜。咁呢啲就系报应咯，好多人即刻冲出嚟话报应啦，抵死啦！当其时点样支持黑警啊，或者点点点啦？即系我会相信今时今日你做出嘅决定，或者你唔做嘅选择决定，会影响到你嘅未来、将来或者下一代。 一定唔会噶啦，呢啲政治呢啲众人之事嚟噶嘛，即系唔通你讲句我讨厌政治，我唔搞事就唔会搞我。如果咁样讲咧，搞得掂呢个世界唔会咁多人打，唔会咁多打仗，唔会咁多又咩骚乱，唔会咁多呢啲嘢。你低端人口唔会俾人清嘅。我唔理政治就唔搞我嘅话， 唉，好可悲就系我发现真系我身边系的而且确好多嘅呢啲蓝丝又好，或者唔熟悉，其实我自己都唔熟悉嘅，好多唔熟悉现在嘅情况啊。但系好表面具体嘅，好表面或者好低端嘅阿 Win 都可以了解到而家嘅情况。我哋唔作出任何嘅抗争，其实系真系睇到我哋未来嘅路系一条骨头路。 系啊，其实咧，头先阿 Win 讲喺立法会咧，就系讲紧话咧，我白旗咧。其实我记得我上年我自己都讲过，哎，其实呢个游戏呢冇乜意思㗎啦，基本上佢鍾意 DQ 边个就 DQ 边个，又真係 DQ 到喎。咁跟住係啦，跟住佢鍾意俾边个选就俾边个选，唔鍾意嗰啲呢就话你啊因为咩原因呢就选唔到。咁其实 入閘嘅机会都冇。 係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立法会，我喺我白旗嘅心目中呢，呢、這个立法会嘅认受性其实已经不太强噶啦，即系我甚至我记得上年啊，系咪上年立法会选举嘅时候，我都同 MJ 讲，我话唉咁紧张做咩啊？我紧张世界杯第一场俄罗斯对边队，我唔记得咗，系啦，即系我紧张嗰场波仲，唉我仲紧张啲啦，唉真系呢个立法会都本身已经病废冇功啊，讲真。 其实咧，我好想问一下咁多我哋嘅听众咧，知唔知立法会嘅功能系乜嘢咯？即系我相信好，我其实都唔系知好多，但系我相信好多人都唔会知道立法会嘅功能系啲乜嘢咯。 立法会啲人咪即系识喺度嗌交， 系啊，又拗乜嘢啊？早啲过咪得咯，政府好人噶嘛，政府系做好事噶嘛。 依家又有车船津贴啦，你好咩都 计啊，系啊，村巴都计啊，点点点，即系。一啲小恩小惠可以收买到嘅，咁我觉得香港嘅将来真係我都好想等 MJ 返嚟同佢密谋下呢个点样逃离香港嘅行动。 所以呢我都几肯定嘅，通常近排啲节目之最尾嗰段呢我都有少少预言嘅，即係我隔晚有啲预言啦，就係呢我都几肯定23条嘅立法呢都几肯定会系今届林郑呢个政府度一定会喺呢几年、呢三四年、呢四五年会。 其实只要佢将呢个拉布唯一嘅一招都废埋武功嘅话，佢只要一搬出嚟讨论，基本上唔需要讨论，每个议员嘅发言时间修订全部都有限制嘅，可能喺一个会议里边。哦，好啦，你鍾意点发言点闹由得你闹。好，投票。 系啊， 即系最简单投票咯，啊、投票咯，咁你就已经解决咗成件事。 我觉得唔止23条添，即系我觉得更加多嘅所谓恶法或者更加多即系所谓打压或者控制市民嘅法例咧。嗯都会喺呢几年一定会过到，嗯、即系以往过唔到嘅，依家佢同你玩尽佢，一定会过到。好，大家拭目以待。 咁、嗯、啊，咁多港珠家长，咁啊，热烈祝贺啦！你哋小朋友第日读书嘅时候，可以更加加深呢个对中国嘅认识啦。例如共产党系世界上最伟大嘅党啦，或者等等等等啦，可能学识点样吐痰啊，点样见死不救啊，点样封红包俾医生啊，点样老师唔喺课堂里面教嘢啊，恭喜晒！呢啲都系你哋一手造成嘅，多谢晒。 我都谂定咧，我哋迟啲强国生还者，我哋唔好再卖网贴啦，我哋卖利是封。我哋卖利是封，我一定做得起今次，我嚟讲。 都唔知开心定唔开心。好啦，咁啊，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